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上世纪90年代末，高三学生吴志勇喜欢校花杨百合，他与情敌富二代李非凡打赌，拒绝了追求者丁若兰，在百般努力之下帮助杨百合圆了大学梦，如愿以偿的成了实习男友。在校园里，吴志勇和杨百合彼此了解，感情加深，面临毕业的两个人又经历了相亲风波、礼金不合、习俗不同等问题，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然而一场毫无预料的近亲关系使得二人陷入僵局，爱不过世俗的两人最后情断望夫山，共赴黄泉，上演了一场90年代的梁祝。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没有年代的，可在作者韩秀成看来，爱情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为您推荐一本新书《90年代的爱情》，让我们跟随作者韩秀成一起感受90年代的爱情故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这首梁祝一响起哈，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觉得特别的怀旧，确实是这样。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叫做《90年代的爱情》，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韩秀成老师，欢迎韩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丹老师您好。 说到梁祝哈，我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具有爱情悲剧色彩的这样一部名著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人认为是跟这个梁祝，现代版的梁祝相关的哈。其实韩老师您刚刚也说过，您写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是有着悲情的审美哈，先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部故事定为悲剧呢？ 一丹老师是这样，因为从古至今，从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凡是就是能够被大家广为流传的，我感觉着悲剧审美的元素要多一些。从这个孔雀东南飞，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说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它基本上都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凡是就是以这个喜剧还有大合家欢这种形式来表现爱情主题的，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有一定的时效性，过了一段时间就容易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就是作为悲剧审美这个题材，不但是说这个像小说呀、影视剧，还有说像一些伤感类的情歌，它都是会很长时间内被人们深深地记在心里边。 对，自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哈，中外的所有的名著包括一些歌曲都是这样的，以悲情的结局才会让人特别的感觉内心受到触动哈。说到这样一部悲剧的爱情故事，大家不会觉得说，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是特别难读，或者是 特别难受的这样一部作品，其实它是一部让人特别回味的一个经典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可以来聊聊这样一部小说。这是您的第四本长篇小说哈。 是的。 啊，之前也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当代的一些爱情的故事，或者一些底层人民生活的这样一些故事，是吧？ 是这样。 嗯，咱们就来先聊聊哈这个九十年代爱情。刚刚在片花当中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其实在您看来，您觉得爱情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的。 是这样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爱情没有年代也没有国界，但是您为什么会觉得说它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呢？ 是这样，因为作为我们来讲，我是73年，然后我是来自北大的作家编剧韩又成， 嗯， 括号北京大兴，不是北京大学啊。然后从我们那个年代，然后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像我的这个谈恋爱的年龄应该就是在90年代的末期， 嗯 啊，那个就是我们上学那个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大家好像全部的心思全用在上学学习上， 嗯， 很少说把这个精力放在就是男女这个感情问题上， 嗯， 那个时候说的好听点应该是对这个对这方面的意识属于一种萌萌达那种比较 朦 胧的状 态，嗯，萌萌的感觉哈。 其实呢，按照通俗的话说，就是特别一种傻傻的感觉。 嗯，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谈恋爱的那个年代，然后都是通过比较传统的方式， 对， 然后是这个经过媒人来介绍， 嗯， 然后 对，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短信， 对对对， 嗯，没有手机，然后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的交流方式可能是情书，或者通过朋友的介绍先认识哈。 是这样。哦，然后一丹老师，我问您一个小问题，您写过情书吗？ 我还真没写过，但是收到过几封。 收到过是吧？ 对。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因为像通讯没有现在发达，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书信的方式，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呢， 嗯， 有笔友。您听说过笔友吗？ 嗯，笔友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哈，因为我是80后的小孩嘛，就是我90年代就真的是。十几岁的时候哈， 嗯， 收到过就是笔友写的信，但是现在哈，真的是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写信，就是用信纸写的信哈，基本都是靠 email 或者是靠微信、 对 短信这样的形式。 对对对， 嗯， 啊，然后呢，就是那它也是一种想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嗯， 而且呢，不仅仅是把自己的感情对对方的感情，然后记录在信纸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写完信以后还要把这个信纸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千纸鹤。 哦，对对对，我不会叠，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怀旧的电影或电视剧会有这个场景。 哎，是， 然后把千纸鹤还有的那个用线给穿成一串儿。 对对对 啊，挂到窗户上啊， 哦，啊，还有挂在有的女孩都挂在自己的房间。 对 啊，然后就是这个还有把这个信纸呢折叠成心形的各种形状啊，来表达就是说我一起对，就是说对对方的感情啊，然后让那个千纸鹤来就是飞鸽传书嘛，然后把自己的感情， 哦， 把自己的爱意，然后传递给对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经过媒人介绍以后，然后对这个婚姻呢，就是非常慎重，而且呢心里怀就是说去女方家里边，从我作为一个男孩，然后被女友带到家里边去相亲， 嗯， 这种场面。您听说过相亲吗？ 听说过，现在其实也有相亲。但是我想现在的相亲可能跟那个年代有特别大的不同。你比如说现在相亲可能新建的是双方就是通过微信或短信联系，我们约定到一个咖啡馆或者去吃个饭，然后两个人就交流一下哈。 嗯， 但那个年代可能是直接去家里是吗？ 是的，我们那个年代就说去相亲，然后就是准岳父岳母，然后对这个女儿的男友要进行一番考察。 啊， 哦，那个时候您马上就要明白，我所谓就是说对这个其实感情做一个就是有年代感，就是90年代， 嗯， 它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啊， 嗯， 您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一点。然后我男孩呢见到女方父母呢， 嗯， 内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嗯 啊，然后就是女方的父母要考察男孩家，就是说。首先第一点， 嗯， 是不是人品可靠。 哦，人品是第一位的。 人品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不考虑， 嗯， 而是呢放在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位置上。 嗯， 然后做父母呢首先要考虑我的女儿是不是能找到一个终身有靠 是吧？情感专一，终身有靠， 嗯， 然后 善良正直， 善良正直， 嗯，负责任的这样一个人， 负责任的这样一个男人， 嗯， 是吧？而且就是说，并没有说他能够给我女儿带来什么样的 物质 保 证， 物质 保 证， 对， 这方面放在相对比较次要的一个位置上， 嗯，对，在现在可能就不大可能了。现在 的 相亲，首先一定要看看对方是不是门当户对， 哎， 比如说。尤其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嗯，那可能更多的一定要注重物质条件。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在准岳父岳母，然后通过了他们的 筛选 、哦，彼此筛选，然后认为， 嗯， 比较能够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吧。 嗯， 然后允许两个人继续交往。这样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走在大街上，可能连牵手都不敢， 嗯， 会被别人议论说。说这个谁家的女孩，啊， 嗯， 跟这个男朋友牵着手去逛街啊， 哦，大家会 非议的， 对，有点作风不大好的感觉， 作风不大好啊。而且就是说这个，哦，作为说这个当众有一些什么这个比较 亲密的举动， 那更不可能有， 嗯。 而且作为我们那个年代，就说像50、60、70，甚至是85后之前， 嗯， 就是对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视。 对， 而且呢，就是说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没结婚之前，首先我要考虑，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是家，就是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 嗯， 我要让我的女朋友，让我的爱人， 嗯， 过上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有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跟家庭责任感， 嗯， 而且呢，就是说，在一些公共场所，很少有过分的亲昵的举动，是吧？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它还是有烙印在里边的， 对，有很深的这样的烙印， 嗯， 而且确实发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都是值得回味的一些往事。 是，现在呢，就是说从这个基本上从我们就是2000年以后， 嗯， 走过一路走来，然后呢，随着这个人们就是生活节奏的加快， 嗯， 还有这个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的感情我感觉着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您像现在就是这个以前就是像我们那个年代说什么就是这个婚前就是说什么同居之类的，这样好像基本上说未婚先孕， 嗯，对，现在都有试婚了， 都是奇耻大辱，是家庭的奇耻大辱。 嗯， 如果说谁家的女儿是吧未婚先孕， 嗯， 那可能在当地要抬不起头来的。 对 啊，而且呢， 嗯， 就是随着现在就是过了这些年， 嗯， 社会的宽容度大增多了很多，现在我觉得您也能感觉出来，参加某些朋友的婚礼就是未婚先孕，嗯，然后 这种现象特别普遍， 非常普遍， 嗯， 而且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 嗯， 而且就是说现在叫闪婚闪离， 嗯， 而且就是说这种现象是吧，而且 是 层出不穷。 对， 而且就是说咱们作为就是咱们一听到的一些说，老夫少妻啊，少妻老夫已经是， 嗯， 也不是说很难得一见的这种现象， 也不是让大家觉得说像90年代的时候， 嗯， 哎呀， 嗯，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 大家现在已经变得很习惯了， 是， 从一个一开始不能接受或有点惊奇的这种现象，变成了已经习以为常了。 是， 嗯， 而且就是现在就说这个相亲。男女朋友像您说的似的，通过微信， 嗯， QQ 可能已经稍微有点过时了，然后通过微信约到一个咖啡厅， 嗯， 两个人就是见面的时候，首先谈论的话题不是说你爱不爱我，你爱我有多深，是吧？ 基本都是你月工资多少， 你有车吗？ 对，你父母是干嘛的？然后对对对， 有没有存款？有多少存款？ 对， 是吧？ 很现实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嗯， 首先就是男孩，特别是男孩找男朋友。咱不用说是找金龟婿吧，至少第一有房没有， 对， 说我可以允许宽容你没有像别的人似的几百平米的豪宅， 嗯，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容身之所， 嗯， 哪怕仅仅只有40-50平米的小蜗居，我也是吧首先把这个安全感放在第一位。 对， 我不希望说嫁给你之后然后每天去租房子住，随时被别人轰走，这种尴尬的局面，这是第一点。 嗯， 首先你有没有房，然后第二就是你有多少存款， 嗯， 啊，是不是我将来就是嫁给你以后我可不可以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相夫教子， 嗯， 啊，不用再去社会上打拼，承受很大很大的这种竞争 压力， 啊，第三点啊，有没有车， 其实这个有没有车是放在很次要的一个环节。 嗯， 首先第一点，必须有房。如果没有房，我如果说有六七个相亲对象，如果你要是没有房的话，我 估计基本就排除了， 基本要排除了。 嗯、是 这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毕竟大家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对， 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往往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把这个感情放在了这三者之后，就是你爱不爱我，我基本上就是很少再听到，年轻的女孩就是对男孩说，对男孩相亲的时候先问你爱不爱我， 或者是问我们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 是 啊、能不能聊到一起 啊、对 啊、这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啊、对，首先、 对 经济因素是放在了首位， 嗯， 所以说呢，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情怀的人， 嗯 啊，所以说我特别容易怀念就是那种纯真的感情， 嗯， 所以说基于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我夜里边就是写稿的时候，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说现在这个社会的感情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现在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怎么对待感情方面出现了这么强大的反差？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我就一直在想考虑写一部作品，而且呢，我希望写的作品不是昙花一现，像现在网络流行小说。就是读完了以后很快就被放到一边， 嗯、 很少有人再提及。 对 啊，所以说我就希望做一部就是能够引起几代人感情共鸣， 嗯， 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构思这个问题， 嗯， 而且呢，作为一个选题来说，不论是从我们作家还是从我这个从编剧的角度考虑，不但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首先确定选题就是第一，它要有价值，是首先是人们。当今社会上人们公认的缺失的东西， 嗯， 所以我认为，现在咱们年轻人这代年轻人对在感情方面可能也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惑，到底是选择这个经济条件还是选择感情，这个取舍之间，我觉得是时候出一部作品来让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婚姻跟感情。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 嗯， 所以是这样。 对，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回味的或者是怀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面对当下的很多青年男女他们在恋爱过程中的一些缺失的心理问题。 是的， 进行这样的一个弥补吧，或者说是通过您的故事，也希望给他们以启迪、以引领。 是这样、 嗯。对，所以咱们就聊聊这部作品，它主要讲了哪些故事哈？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刚刚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吴志勇这个人物哈，这是一个很悲情的角色哈。第二个呢，是他深爱着的女孩杨百合校花。那第三个呢，就是富二代，就是现在叫富二代，那个年代叫万元户哈。 对对对。 对李非凡这样一个人哈，这三个人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吴志勇这个人，您在起名字的时候，智是智慧的智，勇是勇敢的勇。在我看来，起这样一个名字的这样一个角色，应该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勇敢的这样一个人。我当时可能想到的这个结局，应该是因为吴志勇的这种聪明和他的这种勇敢，包括他这种责任心，然后呢，最后和杨百合走到了一起。但是确实这个剧情发生了一个大逆转哈，咱们一会儿再聊。 嗯， 咱们先来说说吴志勇这个角色，您的设定，您的寓意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因为我发现这个文章当中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性格跟您的这个名字是特别不符合，甚至有点反差很大。嗯， 是这样。然后就是不论从创作小说还是从创作剧本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要，特别是作为我们编剧来说。 嗯，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设置人物， 嗯， 然后设置人物他要做到一个个性的极致化， 嗯， 就是像您表面上理解的吴志勇，是吧？既聪明还智勇双全， 对。 但现实呢，就是从我们构思来说，就要让这个读者和观众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嗯。 一丹老师，我问问您，就是说您在您的眼中。 嗯， 这个吴志勇就真的像您感觉的一样，他其实，才貌与智慧并存，而且是这样的人吗？ 其实，在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 啊、 而且在一开始小说的前半部分或者三分之一的时候、 嗯， 他对于杨百合的那种勇敢的追求、 嗯， 让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或者到最后，我觉得他的结局应该是特别的，因为自己的勇敢和坚强哈、啊，或者是执着，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个大逆转， 是这样。然后从我的这个设置上来说， 嗯， 跟您的想法还有跟大多数的读者， 嗯， 恰恰相反，他就是明显属于一种智力不足， 嗯， 智力余额不足，需要买卡去充值的这样的一个男孩的，只是可惜没有地方可以买这种卡，而且呢，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经常会被女生追得满校园跑。 哦， 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一个男孩。 嗯， 哎， 像这样的人，他注定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命运会特别多舛，会有 很多 的 很多 对，是的。 这是吴志勇这个角色男一号的性格设置，首先就要做到人物的个性极致化，而且要让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逆转， 嗯， 性格逆转， 嗯， 这样来讲，读者哎才会觉得啊。原来跟我想的不一样，他才会更有兴趣的去了解， 嗯， 了解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他这个故事中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然后再说说这个女主哈，女一号， 嗯， 这个杨百合， 嗯， 杨百合她是校花，然后呢又很聪明又很漂亮哈，成绩又很好。其实说实话，您刚刚也说到了吴志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俩真的不像是一对儿。哦，对， 而且这个杨百合呢，她是特别纯的一个女孩， 嗯， 而且呢，在这个60、70、80、85后之前， 嗯， 说一个女孩特别纯，这是褒义词，说这纯洁是吧？而且心地善良、正直，是这样的一个身上充满了正能量的一个女孩。现在好像从90后以后说这个女孩纯，好像有点装纯的这种感觉， 对， 是 加引号的， 贬义词了， 对， 有点贬义词了。 嗯 啊，而且就是从这个杨百合来说，她不喜欢吴志勇的这种特别懦弱，而且就是这种性格的男孩。 嗯， 虽然说吴志勇跟杨百合还有李非凡他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但是就是说这吴志勇像杨百合基本上上百次的表白，依然没有打动杨百合的心， 嗯， 他觉得他就不是我的菜， 嗯 啊，而你怎么追我都没有用。所以说这个杨百合呢，他是一个感情专一，而且是爱情至上、二级至上的一个女孩。首先就是就像开篇所介绍的，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地球到银河系，也不是生与死， 嗯， 而是说我站在你的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 嗯， 这句话真的是痛 彻经典啊， 痛彻心扉。 对， 首先是痛彻我的心扉。 嗯， 而且这最后这句话是发自于吴志勇跟杨百合两个人内心最强烈的一句话。 嗯， 不是生与死，而是说我站在你的面前，不能说我爱你。你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痛，痛彻心扉的痛。 对， 啊， 是的。所以，注定了杨百合只能把他作为实习男友哈。对，这个词儿之前都没听过哈。您这书里发明了一个叫实习男友， 对 啊，您解释一下。 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杨百合、吴志勇还有李非凡这三个人的关系上， 嗯， 就注定了有一个人要成为实习男友。 嗯， 因为这个李非凡家境非常好，而且高大帅气。 嗯。 但是按照那个年代特有的观点来说，杨百合觉着像就是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是这样。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谢谢丹老师， 嗯，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